是天，对还是错，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，我对你情那么深，意那么浓，爱那么多。 与你爱过永远感激，心里如爱意尽寄取。